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高血压的话题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一再说过了，咱们国家是一个高血压发生的大国啊，而且高血压呢是一个默默的杀手，对于我们大家的身体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尤其是常年的高血压呢都会造成高血压的并发症产生，比如说以往我们提到过大心啊，心脏越来越大，那么小肾啊，肾的萎缩，肾越来越小，实际上这些呢都会造成一些器质性的疾病产生了。 嗯， 另外呢像脑卒中啊，这也是一个并发症。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眼底病变。 那么眼底病变呢，可能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啊，他呢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病，然后他自己就感觉这个眼睛呢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那么有一些人呢就认为，哎，我年龄大了嘛，老花了，就觉得很正常啊。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这种在看不清东西的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有一些眼睛的胀啊疼啊，对吧，或者是看东西变形啊等等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视力严重的受影响的情况下呢，他可能就去就医了啊，去看眼科医生了。那么眼科医生查了眼底之后呢，倒过来又会告诉他，您去心内看一看吧，哎，查一下血压。那么这个时候一查血压才发现是高血压病。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是高血压病已经引发了我们眼底血管的一个病变了。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也是因为眼睛的一些病症最后发现是血糖代谢不正常了。所以这种高血压病呢，它会造成我们全身的一个动脉硬化。那么在眼睛上表现出来呢，就是眼底视网膜的这些血管的一个变化。哎，而且眼睛呢，听众朋友都知道哈，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个眼睛视力的这种影响，其实对我们老年朋友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哎，而且有很多人呢，他不认为高血压呢是会发生这种眼底病变的。实际高血压病最初的血管的改变是在眼底。哎，所以老年朋友其实定期去查一下眼科，可以发现，及时的发现很多老年病，比如说高血压病，对吧？哎，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眼底的检查来看到我们这些，无论是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对这个眼底的视网膜这个血管伤害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哎，那么眼底的视网膜的血管被受到伤害以后，尤其是黄斑的这个区域，那么黄斑的这个区域呢是视神经细胞密集的一个地方啊，无论是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在这个地方呢都是很密集的堆积起来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血管受到影响以后，这个地方如果供血不足，这个时候缺氧造成一个黄斑区的病变，哎，有一些坏死的部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对视力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在初期的时候觉得，哎，我看的那一行字哈，原来它是平的，后来怎么觉得它曲里拐弯的，好像不平了。 哎，他认为说我这个出什么问题了啊？哎，最后呢去看医生，哎，才发现这个眼底视网膜黄斑区有这个病变了。他倒过来，然后再查，发现哦，我们老年人身体有其他的病变发生了，比如说高血压这种慢性病。所以高血压这个慢性病呢，为什么它称为我们人类的第一大杀手，造成我们人类死亡的原因，第一个因素，第一个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不被听众朋友所理解，听众朋友可能认为很多高血压病人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哈，觉得好好的嘛。这就是周老师您说的，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就是说它夺去我们生命都不被我们人所感知到。因为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慢性病有一些急性的疼痛啊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哈，它可能在我们长期的一个高血压的病变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感觉到一种剧烈的不舒服。哎，虽然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会感觉到头晕头疼啊，情绪的一些改变呀，对吧，记忆力的下降啊等等，但是它是一个慢性的损害，可能在慢性的损伤的过程当中，我们人会有一些耐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引起人的注意。当一旦发生严重的并发症的时候，这种比如说视网膜的剥脱失明的时候啊，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干预的时候可能就为时已晚了。所以说高血压病造成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实际是一个眼底视网膜的一个小血管的病变。那么这个小血管的病变一旦发生了，实际全身的大血管的病变可能也就随之发生了。哎，而且高血压这种病呢，您看它伤害到我们人体的三大重要的生命器官，一个是大脑，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肾脏。其实这三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器官在我们人体的生命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什么说高血压是造成我们死亡的第一个危险因素呢？就是说它伤到，要么伤到你的脑，要么伤到你的心脏，要么伤到你的肾。这三个生命重要的这个器官一旦是发生重要的病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医生是无力回天的。哎，那么对于眼底视网膜血管的这种病变的伤害，主要就是引起我们生活的不方便。您的这个眼睛无论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大的影响也好，小的影响也好，就会给您生活造成非常多的不方便。那么在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同时，这个时候您无论是心脏、大脑、肾脏，其实同时都受到伤害。哎，高血压这种病啊，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血压的升高，其实它对我们全身的生命的重要的脏器，对吧，大脑、心脏、肾脏，甚至是眼底的视网膜这种小血管，它是整个对我们身体造成一种伤害。你想血管的病变嘛，对吧，任何身体的组织器官它都是需要充足的血氧供应的。那么高血压会造成全身的动脉硬化，全身的动脉硬化的时候，生命的各个器官都要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说了，重点是大心、小肾、脑卒中、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对吧？其实很多生命的这种器官，它都是会受到影响的。您看，在前面我们谈到了一个画家的故事嘛，啊，画家，他的这个爱人就说，这画家就是因为一个高血压，最后一条腿没了。其实让人想不通，就是一个高血压怎么会截肢一条腿没了呢？就是因为高血压伤到了心脏，然后有了血栓的形成，有了房颤，有了血栓，那么这个血栓游走到下肢的这个动脉这个地方，下肢动脉本身也有斑块，高血压我说了是全身的动脉硬化嘛，对吧，下肢这个血管本身不畅通，本身有斑块，再有一个栓子过来，然后让这个整个下肢的就是动脉栓塞，然后下肢的这个坏死，然后炎症，最后没有办法截肢，截了两次，对吧，一个画家没腿了，他的爱人真的就是一种哭诉，说他要画画呢，还要画画呢，希望保住这条腿。医生说保住命就不错了，还保腿呢，所以很惨烈的。所以高血压这种病啊，最最关键重点在防，一旦我们眼睛有了这种视力不清楚的时候，有了这种视力下降的时候，尤其是您 看的那个东西它发生了一个变形的时候，一定要很好的去查一下眼底。 嗯，那实际上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如果有高血压的话呢，会造成脑啊、心啊、肾啊、眼啊等等很多的并发症产生了。当然像有些还可以理解啊，像这种眼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说高血压长期的血压不稳呢，会造成全身的动脉硬化。 嗯， 那么眼动脉啊造成硬化以后，就会造成眼底一系列的疾病产生了。 哎， 是这个意思。 赵老师，您理解的是对的。哎，高血压的眼底病变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 嗯， 哎，因为眼睛啊这个地方的血运是非常丰富的。 嗯， 眼睛是我们人体非常精密的一个器官啊，人家说做医生是金眼科银外科糊里糊涂老内科，意思就是说眼科医生啊是在医生里面呢是这个分类呢它是比较上等的，因为眼睛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精密的器官。哎，那么看眼睛的医生呢可能他没有那么的辛苦，哎，但是呢对于我们生命质量的提升呢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哎，那么银外科就是说外科医生也是在医生里面就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糊里糊涂老内科就是说很多内科疾病呢就是老是整不明白，哎，到底是这个病呢还是那个病呢，整不明白啊。当然随着我们医学的这种不断的进步啊，医学科学的发达呢，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很多疾病啊包括内科疾病呢也是被医生弄得很清楚了哈。 是的。嗯， 就是您说的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实际是眼底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嗯， 就是眼科医生通过这个眼底镜看到眼底的时候就能看到您那个眼底的视网膜的血管是发生了动脉硬化。 嗯， 能很直观的看清楚。那么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动脉硬化，我们医生叫高血压的这个血管的病变，这个能很直观的看清楚。您像我们脑血管的病变医生没法看得到，心血管的病变也没有办法很直接的看到，但是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动脉硬化通过这个看眼底，医生就能明明白白的看到这个动脉硬化的这种迹象这种程度。 嗯，所以呢人体的这个动脉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那如何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动脉呢？ 嗯，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病变高血压造成的和其他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防治啊，比如说防治高血压脑病啊，高血压的心脏病，高血压的肾病，道理是一样的。首先就是要平稳血压。 哎， 平稳血压呢您可以西药可以中药可以保健的方法，对吧？另外这个眼底的病变呢我们还要加入一些营养眼底的这些比如说是这个叶黄素吧，尤其是叶黄素的一些复合的啊，这个保健的这些我们来用哈，对于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对于这个眼底这个局部的这个血管的改善，嗯，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说了黄斑的那个病变，黄斑区它有视锥细胞，就是感应白天的这个视觉的，有视干细胞，就是感应夜间的这个视觉的。无论是视锥细胞视干细胞的营养，那么我们服用营养眼睛的这种均衡全面的这个营养素啊，对于改善我们的视力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 同时呢要控制我们的血压，哎，我们可以用雅翔的这个古方啊，哎，因为它的这个组方呢，第一是组方比较科学，嗯，有六味中药啊，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水陈熬制的方法是不同于一般的方法的。哎，这个时候呢我们来长期的应用呢可以稳压，可以疏通眼底视网膜的这个血管，改善我们这个黄斑区的这种病变。同时呢我们刚才谈到了，既然眼底有视网膜的这种病变了，高血压引起的，那您无论是心脏大脑肾脏都会有一些病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茶色素呀还有我们讲到的蚕花呀都可以复合的来应用了。 那刚才呢贺主任也提到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啊，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展开，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据说这些方式和这些手段的效果都非常好。 嗯， 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时有记载， 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听众朋友与我们养生之道的故事。 我原来吧是前胸后背疼，血压不稳定，之后呢在收音机上听了康乾微化，我就找到了这个技法。然后呢这个康乾微化做了1年之后，心脏不乱跳了，身体状况很平稳，就是呢经济上感觉有压力。后来呢就停了一段时间，吃了冠白通，其他的一种也属于保健品一样的，但是那个效果就是没有康乾微化的这个好。所以我最近又重新走上康乾微化的这个路，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我以后要坚持使自己的衰老程度缓慢，使自己的健康越来越好。 好，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位朋友呢，确实通过听养生之道哈，也找到了这个养生保健的方式，使他们的这个身体呢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嗯，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身体各个方面不舒服的问题哈，哎，最最关键的呢是您首先要拿着您的这个医学检查的一些指标哈，我们来帮助您分析您有哪些健康的风险，然后帮助您出一个适合您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这样的话您通过一个长期的这种养生保健的方法，包括这个医学的一些治疗的这个手段的介入啊，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对于您的慢性病的一个康复，会起到很好的帮助的作用。 实际上呢，可能从表现的这种形式和效果来看呢是一样的。但是呢，针对您每个人他的病程啊、病况啊、具体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咱们还要 因人而异、 哎、 啊，所以呢给您啊有针对性的制定出健康管理方案。 对， 所以有这方面想法的人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交流。 嗯， 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么说到这儿啊，确实最近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健康问题，希望呢这个张正主任、贺云主任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人员过多，确实我无法呢一一的满足大家的要求啊。所以呢我们节目呢将定于9月19号，记住9月19号上午的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的3楼将举办一个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那么届时呢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面对面的来回答听众朋友的各种健康问题。那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出声的哈，曾经分享过自己与养生之道健康故事的这些朋友也将到场、嗯、啊、 哎， 大家可以欢聚一堂。凡是到场的听众朋友都将获得一份健康的礼品。所以呢，如果你想去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好，那从9月5号开始到9月25号呢，我们每天在养生之道栏目当中呢将出一道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的科普问题，那大家呢积极来回答。如果您答对了5道题以上，那我们在9月29号和30号两天节目当中将播出幸运听众朋友的名单，那也许您就是其中的一员了哈，将得到呢健康的奖品。好的，那我出一道题，昨天是9月8号哈，那道题呢是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每天钠盐的平均摄入量每增加一克，血压的平均高压和低压各能增加多少？答案是2和 1.7 毫米汞柱，那就是说高压要上升2，低压要上升 1.7 毫米的汞柱。 嗯， 所以呢您答对了吗？咱平时一定要少吃盐啊。 嗯， 好，那今天咱们的问题是控制高血压建议少吃盐，如果呢有高血压的人每天钠盐的摄入量在6克以下，那么可以使高压下降多少？哎，大家赶快来回答。那我们的问题回答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人体生命活动的一生，也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生。养心护脑是我们养生保健的首要任务。心脏健康的跳动，大脑正常的指挥，除了需要心电传导系统的正常发挥作用，还需要维护好心脏、大脑本身的供给系统。心脏、大脑的供给系统，一是要抗血管纤维化，防止血管形成斑块而发生堵塞或出血；二是要给心肌细胞、大脑神经元提供足够的能量。这些所谓的能量就来自于我们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我们吃进的食物并不能直接成为营养物质及能量，必须经过酶的催化和转化才能完成。这个催化和转化的过程就需要大量酶的参与。由于衰老和运输的不足，导致我们中老年人供给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酶就显得不足。这个酶是什么物质呢？这个酶就是辅酶 Q10。 20世纪50年代1957年，美国的克莱恩博士从牛的心肌中分离出辅酶 Q10。1958年，卡鲁弗洛卡斯博士认定了其化学结构，并且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的最高荣誉普里斯特利奖，被公认为辅酶 Q10 的研究之父。当时他提出辅酶 Q10 对心脏机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辅酶 Q10 被广泛应用于药品、保健食品、食品的产品开发中。辅酶 Q10 的核心作用就是一，它能促进能量产生。我们人体中的 ATP 总量只有大约 0.1 摩尔，人体预存的 ATP 能量只能维持15秒，跑完100公尺后就全部用完。人体每天的能量需要水解